淡，亲友亲哎，我挑担茶叶出山啊村，乡亲们送我十里坡哟，都说我是幸福啊人，桑无边担，亲友亲哎，茶叶飘香，歌不停落，留恋人我山里可哟，我想想边上哎，种茶人落哎，桑无边担，亲友亲哎，一路春风出洞庭坡，有人天心

带软溜溜喇嘛街过呀哈里呀，挑一挑白米下溜粥嘞，街呀街呀下溜粥嘞嘛过呀哈里呀，街呀街呀下溜粥嘞嘛过呀哈里呀。人人说溜粥的姑娘好喇嘛街过呀哈里呀，溜粥的姑娘会梳头哎，姐呀姐呀会梳头来嘛哥呀哈里呀，姐呀姐呀会梳头来嘛哥呀哈里呀。大姐梳一个盘龙钻喇嘛姐哥呀哈里呀，二姐梳一个茶花妞妞，姐呀姐呀茶花妞来嘛哥呀哈里呀，姐呀姐呀茶花妞来嘛哥呀哈里呀。只有三姐嘛梳得巧喇嘛姐哥呀哈里呀，梳一个狮子滚绣球哎，姐呀姐呀滚绣球来嘛哥呀哈里呀，姐呀姐呀滚绣球来嘛哥呀哈里呀。 Yeah.

雪山的你。

找到了队伍，当时亲爱的母亲，当时亲爱的母亲。战士列队杀仇敌，当你光辉照我心，杀出你喷的神照我心，爱的真光辉女心向共产党，只为革命前景春，光辉女心向毛主席，高举红旗永远向前进。 下面请欣赏张抱墨演唱的《鼓浪屿之波》，杜丽华、胡宗华带出的《一朵鲜花先有鲜》，朱明英演唱的《莫愁啊莫愁》。 唱不尽故事 柔情长，遥不敢海下的思乡水鼓动波浪，思乡波浪波 喜欢。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的是孟歌演唱的《永远不能忘》，未经动带出的《瓜儿为什么这样甜》。 天下，嘿嘿，好。